实时的医疗资讯。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 身体啊、片子啊，查得非常全。 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 现在呢，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。 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啊，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医患故事。医生和患者本来呢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，可是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总是出现一些不太和谐的因素，希望今天的这些故事呢能够在生活当中给您带来一点点的启示。接下来向您介绍的这篇文章呢是在病榻之上享受生命，文章的作者已经不知道是谁了，但是这篇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有意思，不妨一起来分享一下。有人说生命是一只甘蔗，吃一口少一截儿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即使在病中也应该好好珍惜和品味生命。北京医院的急诊室灯火通明，医生们忙得不可开交。接诊医生虽然年轻，但很沉稳，楼道里嘈杂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到他。我一边叙述病情，一边看他流利书写病历。可没过多久，他的速度慢下来，最后放下了笔，说：“稍等一会儿啊，我出去一下。”我突然之间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。五分钟之后，他带了一位年长的医生，这是神经内科的殷主任。神经内科？我虽然只是一名行政人员，但在医院工作几年，对常见疾病的医学分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看来这次不是简单的感冒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我又详细说了一遍自己的症状。开春的时候我一直感冒打喷嚏流鼻涕，我也没太注意，就是穿得厚了点，后来多喝热水，以为扛扛就过去了。可是一个多月了没一点好转，而且总觉得打不起精神来，没有力气，也不想吃饭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殷主任呢也点了点头，让我继续说下去。前几天下雨，我出门没带伞，淋雨之后啊就觉得有点不舒服，给朋友打电话，说着说着居然大舌头了，心里想着要说的话，可吐出来的词儿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根本说不清楚。后来啊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说话呢又恢复正常了。第二天吃饭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咽东西不顺畅了，像在喉咙里堵着似的。半夜醒来，觉得呼吸有点困难，勉强的撑了起来。殷主任耐心的听我说完，又问我近期身体状况和疲劳程度，决定做一项实验来帮助诊断。他拿出一个秒表，让我从一数到二十，又让我喝下三分之一瓶的矿泉水，分别记录花费的时间。接着站在一旁的护士给我打了一针，半个小时之后重复的数数喝水，连我自己都明显感觉到速度比打针之前快了很多。对比后的结论是重症肌无力的可能性很大。我惊叫着，重症肌无力，那不是和电影里王志文一样了吗？王志文什么意思呀？殷主任也是一头雾水的看着我。电影电视剧《过把瘾》里边的男主角王志文演的也是得了重症肌无力。年轻的医生大概是看到我夸张的表情，很想笑，但是又忍住了。殷主任听到这儿脱口而出，那后来呢？居然他还关心剧情。我没好气的说，死了呗，电视里边没演，书里边是这样写的。看到我这个样子，殷主任笑了起来。重症肌无力呢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，发病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环境污染造成免疫力下降，过度劳累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等等。大多数病人经过治疗是可以痊愈的，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有了肌无力危险的症状，还是尽快住院吧。回到家里，我机械的收拾东西，然后瘫倒在床上。活了26年，我第一次失眠了。我想到最多的是远方的父母，虽然家里边我是最小的那个， 但是却是离家最早最独立的一个孩子。因为工作忙，很少回家探望，遇到困难总都是自己解决，对父母从来是报喜不报忧。可这一回，从小到大我很少生病，连输液都没输过，这次却要住院了。真的像殷主任说的那样，重症肌无力可以治愈吗？如果治不好，我这么年轻，免疫力应该很强的，为什么还会得这种病呢？难道是因为平时熬夜、减肥、不运动造成的？这一夜真是漫长，天边刚刚泛白，我再也躺不住了，拎起背包就出了家门。时间还早，路上已经有不少的车辆和行人，他们神情紧张，步履匆匆。我突然感觉到这样的生活节奏太快了，全然忘了就在昨天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。北京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非常的整洁温馨，护士台上摆着漂亮的盆栽，养着可爱的金鱼，还能够听到从北京站传来的东方红的钟声，但我对此熟视无睹，整天郁郁寡欢。重症肌无力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杂症之一，慢性自身免疫力性疾病，由于肌肉丧失了收缩功能，患者眼睑下垂、复视、表情淡漠、语言不清、吞咽困难，还可以发展为四肢无力、咳嗽无力，甚至呼吸困难，导致死亡。但只要经过正规系统的治疗，绝大多数患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，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学习、生活和工作。有了大家的帮助，我的心情也渐渐的由阴霾转为阳光。病房里的王奶奶属于重症肌无力全身型的病人，刚来医院的时候，她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吃不了东西，连眼睛也睁不开。尽管如此，王奶奶依然乐观开朗。经过两个月的治疗，她能够吃简单的饭菜，也能自己出去串串门。一天早晨，王奶奶的主治医生来到病房，笑眯眯地说：“阿姨啊，生日快乐。”王奶奶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呀？”年轻漂亮的女医生俏皮地眨着眼睛说：“我算出来的呀。”随即她又轻轻地拍着手唱了生日快乐歌。病友们听到之后，纷纷聚到王奶奶的病床前，向老寿星祝贺。王奶奶开心的合不拢嘴，她高声地说：“今天啊，我66岁了，已经走了人生一大半的路程了。虽然现在得了这个病，可是啊，我一点都不怕。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有这么好的医院和医疗手段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战胜疾病。我热爱生命，我不但要继续活下去，还要好好的活下去。”话音未落，病房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重症肌无力的病人在治疗前期病情不太稳定，接连几天几个病友出现了危象，接二连三的上了呼吸机。其中一个是隔壁的阿姨，不久前还让我帮她下载手机 QQ， 说要跟儿子聊天汇报近况。如今呢，他嘴里边插着管，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。我远远的站在他的病床外，心里想着，下一个上呼吸机的人会不会是自己呢？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他们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，我感受到了病房里压抑的情绪，再没有往日的欢声笑语了。王奶奶看出了我们的紧张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想知道上呼吸机是什么感觉吗？”我们很想知道，但是难免害怕，谁也没出声。你们都过来，我给你们表演一下。他冲着大家招着手，然后平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双手放在胸前。其实啊，上呼吸机一点都不痛苦。你们看我的表演哈。首先，我正在睡觉，睡得很香。王奶奶安静的躺着，很舒服的样子。突然啊，我呼吸困难，不行了。她紧闭双眼，一只手按住自己的胸口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不行了，吸不上气了，快上呼吸机。”停顿了一下，睁了一只眼睛说：“快给我上呼吸机呀！”啊！大家伙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 王奶奶指了指床头的氧气管，旁边的病友马上会意，装作是护士，把床头的氧气管拿了过来，给他插进鼻孔里。王奶奶顿时安静下来，拿着氧气管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很享受的说，嗯，好舒服呀，有了呼吸机就是好，我活下来了。看着他精彩的表演，我们笑得前仰后合，紧张的情绪一下子缓解了很多。不知不觉当中，春天来了，而我在病房里住了整整三个星期，每天检查、化验、吃药、睡觉、吃饭、闲聊，守着黑夜，这样的规律和清闲让我的心态平和了很多。回想之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太紧张了，这才给了疾病乘虚而入的机会。出院之后，我仍要坚持服药，定期到医院检查。我把药瓶摆在桌子最显眼的位置，时刻提醒我不能再肆意透支身体健康。那些乱七八糟的减肥药统统扔进了垃圾箱，一日三餐营养规律，周末和同事相约打打球、爬爬山，还重拾起多年不碰的画笔。蓝天白云、灿烂的阳光、鲜花树叶飞过的喜鹊，这些久违的景象现在又重新回到我的生活当中。 资讯，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，我是李凯。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赵薇写的文章，叫《缘起31床》。这篇文章呢，都是以医生日记的形式来写的。我们来看看这些医生的日记都记录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。11月9号，晴。周一早上真不是一般的忙，直到12点半，终于喝到了早餐之后的第一口水。喘口气儿的功夫，今天第12个找床电话应声而至，女床真的没有了，男床下午争取挤出一张。行，急诊心衰男。事实证明，接诊电话时把午餐干掉，真是无比明智之举啊！因为这个硬挤上来的心衰男，才是我今天真正的梦魇。从2点钟见到此人到7点钟离开病房，问心无愧地说，我几乎没离开过他的31号床旁。合并肾衰的顽固心衰，真是心内科医生的死穴。无论你是利尿扩血管还是强心降血压，如果肾脏不好好排水，一切皆是枉然。其实真正的转机啊，还是坐上血滤之后，但为这个几乎可以称得上救命的重要操作，我居然花了整整2个小时来和家属谈话签字。无论我怎么解释，病人的女儿都会绕到大夫啊，能不能等我弟弟从美国赶回来这句话上。最后，也许是老爷子那会儿喘的实在是太吓人了，也许是那我说的那句再不做可能就不用等你弟弟了起了作用，我才得到了片刻喘息。有时候真在想，个别所谓精英，自己在国外搞高端生活，把年迈的父母留给我们照料，你们真的心安吗？就不担心害怕吗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病患之子的日记又写了些什么。11月11号，多云。将近24小时的奔波，一路上预想了很多种情景，但真的踏进医院，真的站在父亲床前，我还是不能抑制泪流满面。他脸上戴着面罩，身上插着很多管子，身边各种仪器的数字在闪烁，这是我除了电视画面以外从没有见过，也从来没有敢想象的。他的眼睛紧闭着，呼吸听起来很粗重，我不知道那是睡着了还是昏迷。努力尝试了很多次，我终于提起勇气握住他的手，还好那是暖的。 11月12号大风，不管大夫怎样解释，我只相信自己看到的，父亲真的好转得很慢。我承认这些大夫很认真也很和气，但这并不能够弥补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。记忆中父亲一向很健康，走路总是健步如飞，尽管有些高血压和糖尿病，但怎么会在一夕之间就搞成这步田地呢？那个姓温的女医生应该是他们这儿的一个负责人，我跟她说花多少钱都不要紧，必要的时候对医生表示一下感谢也是应该的，只要他们能够把父亲治好。他回答我的却是那句不冷不热的，钱不是万能的，该做的我们一直都在努力。难道我说错了？国内的生存之道不是一向如此吗？那副几乎可以称得上鄙夷的神情真的让我心情很不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医生的日记。11月14号阴转雨夹雪，平心而论，我们能够把31床维持到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个奇迹了，但很显然他那个美国儿子并不这么认为。媒体总评价医患矛盾是源于沟通不畅，我自认为口才不错，态度更佳，但也需要家属有点起码的医学常识吧。总说他爸爸原来没什么大病，那是因为啊，您忙着挣钱没带老人体检过吧，整天抱怨病情不见起色，你见过老人真正濒危的状态是什么吗？连肾科会诊的大夫都说这几天能够挺过来这病人就有戏了，可转头一看这位海归少爷拉长的脸，心情立刻腐烂变坏。病患之子的日记是这样记的，11月17号多云转晴，今天收到了公司催我回去的第3封 email， 居然还是老板亲自发的。独自在外闯荡10年，第一次感觉这样无助，也第一次发现什么事业、工作、职位与亲情和家庭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啊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我爸要不行了还跟我谈什么项目，谈什么扣薪水。今天我爸精神好一点，就问了我工作和女朋友的事儿，让我本来有些轻松的心情又沉重了几分，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。这两件事儿目前正是我的软肋。11月20号晴，这10天来我想我都快融入这个医院的生活了。那个总能做主的温医生这几天倒来的少了一点，也许是父亲确实比较让他省心吧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实在太忙。从安排住院到抢救病人，病房里似乎所有重要事情都需要他来决定。午休的时候他要给更低级别的医生讲课，值夜班之后也没见过他休息。更夸张的是他有如黑白双煞两个手机，好像白色的是私人手机，黑色的是院内电话。只要他穿着白大衣，铺天盖地的新任务似乎随时都会从那二者之一或者同时喷薄而出。从来不会对身穿制服的女性评价美丑，但这几天似乎体会了忙碌中的女人最美这句话的意思。医生日记是这样说的，11月25号误转晴，自打31床转去肾科做透析，病房果然平静了很多。不过今天某海归男又来骚扰了一趟，说他爸目前比较稳定，打算先回去过一个月圣诞假期再回来。这个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，无所谓。他说温医生多亏您救治，其实我爸才恢复的这么快。我就微微笑笑说哪里哪里，心想当年不知道是谁天天嫌我们救治的比较慢。他要求互留 email， 我也没拒绝。也许我对他确实有些误会，这几年见过的同龄人当中啊，他的确算是孝顺的了。12月11号阴，今天真的被触动了，正在讨论一个病人的医嘱，背后却像长了后眼，感觉被什么东西刺得心慌。回头看去啊，有个号称圣诞假期才出现的海龟就站在3米外，双目微眯，表情严峻。哎，你怎么没等一个月就回来了？ 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去迎接，只能选择了一句比较中性的：“哎，因为家里出事，是我妈。”怎么会呢？想起了那个虽然瘦弱，但坚持每天做好三顿饭，亲自给老伴送来的老太太，我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。突然的事儿啊，脑出血，两天就没了。我想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，因为那根本就毫无用处。也许一个温暖的怀抱会更加有效，但我没有那样的身份和立场，我给不了。我还没有去慎客见我爸，先来找你是想问你。我猜到了，他一定是想问能不能告诉他老人家这件事情。他继续说，他两天没见到我妈，一直问，现在五天了，好像猜到了。我说，那就现在说吧，趁他还在住院，万一病情加重，抢救治疗也都很方便。不管老人知道之后选择坚强的活着，还是都是值得敬佩的，你们也问心无愧。我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对他说，需要的话我陪你一起去。病患之子的日记是这样记的，12月12号，阴转多云。我想这一个月的经历就是让我成熟的。父亲是那么坚强，也许是他早有预感，也许是他跟我妈早有约定。他不动声色的背后一定藏着多少海誓山盟也不能描绘的承诺。从来没有对家人以外的人那样信任和依赖。那天深夜，我姐打来电话，脑海中就只有一个念头，去问问小温，他一定能有办法，一定能给我力量。真不想让别人抢走这位温暖而感性的温医生，要怎么做呢？得想个办法。这就是医生和患者两个人的日记。能把两个人的日记集结于此，是因为他们在日后的交往当中已经由医患关系变成了恋人关系，直至婚姻关系。当年住过的31床的老先生已经是温医生女儿的爷爷了。这篇文章最后说，集此文献给尚未走出阴霾的中国医患关系。严冬终将要过去，温暖的春天需要阳光，更需要雨露，需要沟通，更需要理解。敢不敢把你的日记秀给对方看呢？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 资讯， 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 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，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健康北京节目当中向您介绍的是生命的故事。在面对生命离开或者是生命危险的时候，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。在医院，这个大多数生命将离开的地方，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扪心自问，到那时我们跟医生到底关系如何呢？如果能够和医生一起共同对付病魔，相信我们就是共同的战友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李凯，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 话题就是身体健康，因为这几年太多的明星大款污染都吸了走光，不管你是为了发财，为了当官，还是为了什么理想，老人们常说的健康就是福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想想。生活的节奏快，竞争多了，压力大了，很多人都在健康是福。